节目策划人张欣，主持人赵亮。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有道是民以食为天哈、啊、又道是功高不过旧驾，技狠莫过绝粮啊。我们看小说啊，看这个古代的故事啊，就会发现啊，尤其在咱们中国古代，这个粮草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其实呢，无论在任何的朝代任何的时代，粮食都起到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性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就要关注一下粮仓。咱北京有很多地名好像就带着仓哈，随便想一想吧，北新仓、南新仓啊，咱们到这个二环路上老能看见这个很多的标识。诶，我也很纳闷哈，这些带仓字的地方是不是以前就是存粮囤粮的粮仓呢？ 就是， 基本上就是，是吧？ 对，不是基本，就是、 哦、就是。好啊，其实带仓字的地名还挺多的哈、嗯。我刚才就随便一想，好像经过北新仓、南新仓，一会儿咱们再具体说哈。好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运河文化带啊，咱们北京段的文化遗产当中的粮仓啊，这粮仓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确实，刚才这个我也说了哈，这个听评书啊，听小说啊，一说过去的事儿，那必然是吧，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恨不得都跟粮有关，是吧、嗯？尤其这个没有一般等价物的时候，或者说一般等价物它不是这银子，它不是特别方便的时候，那。给这个官员是俸禄，那就是按米算呀，是吧？ 哎、真是、嗯，我记得我采访那个五音大鼓的，他们就说、嗯、他们一般过年出去上灯会上说书，就是有的给他们粮食，也有给他们钱，都可以。 哎、对、嗯，所以说呢，这粮食当然它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你什么没有都行啊，就业余文化生活，咱们今天是很丰富了，但是让你一顿不吃饭试试？哎，你别说一顿不吃，一顿不吃肉试试？好像现在都不行是吧？哎，所以说这个粮食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为什么北京这个地方这么多的粮仓，又有哪些粮仓是吧？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当年的粮仓的这个文化的遗迹是什么样子，而今天他们又变成了什么样，那今天我们就跟张田好好来聊一聊啊。 好的， 好吧，那咱们就先头说啊，这个北京的粮仓有哪些吧。 嗯，大家都知道呢，那个忽必烈定都这个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以后呢，这个政治文化还有经济的重心呢，就由南方呢转移到北方了。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大量的这个南方的人口向北迁，为了赡养这些大批的这个皇室贵族啊、文武百官、士兵还有这个百姓、嗯、首先呢就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可不是， 然后对啊、嗯、然后怎么解决呢？那就是利用了这个京杭大运河，把这个产自南方的粮食呢都运到了这个北京。因此呢，这个京杭大运河呢就是在元朝的时候把终点站呢修到了北京、 嗯、 在开凿这个通惠河之前呢，这个运到北京的漕粮呢主要都集中在了通州、嗯、为了对储存这些这个漕粮呢，便在通州呢建起了不少的粮仓。 嗯， 有一本书呢叫《京师大典》，这本书呢是在这个元中晚期官修的一本大型的这个证书，它这里头呢就记载了这个通州十三仓的名称，还有仓牢的间数及这个容量。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呢，这十三仓呢共有仓牢呢756间，储粮呢可以达到144万7500担。 哇， 嗯，很多是吧？ 啊， 对， 这个是元代的， 这个是通州，仅是通州一地， 通州一地啊， 对，然后 这么多的仓， 对、 啊， 因为在京师呢，一般就是有两仓，就从元代开始就有通仓和京仓，这我刚才说的就是通仓， 嗯、 还有京仓呢，京仓就是在这个就是京师里头的。 当这个漕粮呢，就是说没在通惠河没开凿之前呢，这个漕粮呢要运到北京呢，主要都是用到通州以后呢，就是用这个马车陆路的方法就拉进来。 嗯， 后来这个不是修了通惠河以后呢，这个船呢，漕船就直抵了这个大都城的这个积水潭，节省了大量的这个时间运粮的时间和费用。 哎、这是你想，如果他船直接到北京了，那我们就少一道工序， 对 吧？ 对， 你省着在通州还得陆路再运输，那肯定又损失不少， 还花钱， 是吧？ 嗯、 哎， 因为这样呢，就是京城呢也就盖就不断的加盖粮仓 啊。 这个据原始记载啊，当时京师共有京仓的22所，这个呢也是这个元明清三朝的时候京仓最多的一朝 啊，等于就是这个 元代 还更多一些， 对， 是吧？ 元代多。 啊 这22座京仓呢，共有仓鳌呢1223座，平均每间呢可以储存漕粮呢2500担，挺多的哈。 嗯， 然后这个对，经过那个推算呢，这个漕粮呢，就是他们一共可以储存漕粮呢近306万担。 嗯， 按照元朝人口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元太定四年，城市的这个人口呢是95万人来计算呢。 嗯， 这个22所这个粮仓呢，这个可以平均分到每人呢是3.2担， 嗯， 就是近一年的这个口粮。 嗯， 这个元朝的3.2担是核心在多少？ 什么概念？ 对，我查了一下是152斤吧。 哦， 就是这样。嗯。 哦， 对， 是这样的一个，那不同朝代还是会有变化，是吧？ 对， 你的这个计量单位它会多多少少有些变化，但是不是会差很多吗？也不会差太多吧。 明朝我也查了，相当于是142吧。 啊， 清朝也跟清朝跟明朝是一样的。 哦，就是10斤是吧？ 对，差不多， 比元代少10斤这计量啊。那你说这是不是皇上鸡贼少给发点这就不知道了，从计量单位上给你找点啊，别找点便宜啊。那我们说呢，这个它叫什么官仓，它是不是说给老百姓预备的吧？ 对，京仓主要是分给那个就是百官和军人的，当然老百姓也偶尔也能得着，就是一般就是赈济呀，然后就是 可怜， 对，就是挺可怜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遇到荒年的时候呢，政府呢按这个评价呢，将这些粮食呢就是卖出去，老百姓才能得到一些。 对对，这个在这个叫统计史上啊，我这前一段学到的，它叫敌跳，是吧？就是出米入米，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呢，那么它要把这些米呢要贮存起来， 对， 然后到这个荒年的时候呢，它再卖出去一些，哎，这样呢它就能够平衡这个收支嘛， 对， 省得你这个没有粮的时候，那你这一年干饿死呀，是吧？ 对对对， 哎，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粮食的储备还有这个发放啊，这个实际上是咱们中国呀，就是国家这个统计学史的一个诞生。最早应该是这本著作在法经，那应该是李悝啊，就是我们说魏国的那个变法家啊，李悝他在法经当中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的。 对，这么悠久哈。 哎，这叫粮食的敌跳是吧？因为他最早人们你人一多了，你吃粮食他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刚才我们是把这个从元代开始哈，这个北京就有这么多的粮仓，那明朝的京仓有多少座呢？ 明朝的京仓呢一共是有11座。 哦， 通仓最多的时候呢就到4座了。 哦， 这个根据这个明慧典呢记载呢，这个京仓呢我一会儿说一下，然后大家就会听到好多熟悉的名字 、啊， 对，然后我再来说啊，这11座是有什么呢？旧太仓，旧太仓这个好像现在没有了，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北京东城区东40条这个豁口南。 哦， 然后新太仓呢，这个有新太仓胡同，就是在进东直门内的。海运仓这个知道吧？ 海 运仓，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这个南新仓北新仓，大军仓，济阳仓， 这就没听过了。陆米仓熟悉，这儿还有一个著名的清官海瑞啊，他其实当年在陆米仓就是主要是就管这粮仓。还有什么仓呢？ 西新太仓 啊， 还有太平仓。 哦， 大兴左卫仓。这个 太平仓是不是今天那个胡同啊？太平仓胡同 就 在那儿是吧？ 对，就在那儿。 然后这个是11座京仓，还有4座通仓呢。这个通州吧，这一向就是咱们最重要的这个漕运的这个重要枢纽，所以呢，这个它呢就是各朝各代呢都是粮仓都非常集中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明朝呢有大运西仓。这个大运西仓呢简称为这个西仓，俗称呢是太仓，这个太就是极大的意思 啊。 这个仓呢建于永乐7年，在通州旧城的西门外，它呢是正统元年的时候呢被定为了这个大运西仓。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正统14年的时候发生了明朝最著名的这个土木堡之变，然后这个蒙古这个大军呢直逼北京，为了保护建于城外的这个大运西仓呢，当时呢皇上就下命呢这个镇守及巡守这个官仓的这个官员们建筑这个城市来保护，这样呢就在通州的旧城边上呢开扩了一个通州新城，这个新城就是由它而来的，然后还有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和大运南仓，这4个仓。 好，那清朝的这个粮仓又产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就是明之后呢，清定都了北京，其粮仓制度呢也延续了明朝。在光绪之前呢，有京仓13座，通仓2座，其中呢有7处呢依旧沿用的是那个明朝旧仓的名称，他们呢是禄米仓、南新仓、新平仓、太旧仓、海运仓、北新仓和复新仓，然后这个太平仓呢，虽然它也用的是太平仓，但是这个此太平仓呢非彼太平仓了， 地方不一样。 对，这个地方呢被在这个康熙44年呢迁于了这个朝阳门外以南的个南城根的下面护城河的西侧，它的这个旧的仓鳌呢并入了这个禄米仓。 所以我们今天说那个太平仓胡同实际上它是明朝的那个太平仓 的 所在，是吧？ 对。 那么清朝的太平仓呢其实是在朝阳门外，对吧？ 对， 是在这个地方。 对， 是这样。 对，然后呢清朝呢它呢又新建了几座，一个呢叫玉峰仓，一个叫储记仓，一个叫万安仓，一个叫这个本玉仓，一个叫丰仪仓。这以上呢5仓呢与新建的8仓呢合称为这个京师13仓。 哦， 对，通仓呢就还有2座了，就是大运西仓和大运中仓，虽然就是2座，但是它的这个存储量也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在这个康熙年间呀，朝鲜的这个贡使李夷显呢建造这个通州大西仓时候呢，不禁发出这个感慨，说到直乃吉府之晋侯，水陆之要会也。就是说他就发现那个就是通州的这个粮仓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现在还可以说的有点故事的粮仓吧。像禄米仓我刚才说过了，就是在那个部队大院里头，他明朝的时候呢，刚才张欣也说了，是清官海瑞呢曾在禄米仓呢任这个仓场监督，那个仓内呢还有这个明代的这个仓场监督提名碑，碑上呢还记录了这个海瑞的事迹。这个禄米仓呢在1911年的时候呢改为了这个陆军的备服厂。然后南新仓呢待会儿我们重点解释我就不说了。海运仓现在呢东直门中医院呢就是它的旧址。在1900年，也就是庚子事变以后呢，这个改为了这个仓场公署。民国的时候呢又改成了这个朝阳大学，但是现在呢就看不到了。北新仓呢它呢就是在这个海运仓的北边。所以就叫北新仓。民国的时候呢也是改为了这个陆军北服厂，现在呢还有7座保存完好。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南新仓是就是我到北京这个就算北漂吧。这北漂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啊一定要去南新仓啊特好。我当时就想，我说一放粮食地儿它有什么好的啊？但其实就是说它在今天其实是有了一个新的这个就是文化定位啊， 是 艺术定位啊。那张欣呢也是到了这个南新仓其中之一的就是对外开放的叫艺术粮仓，是吧？ 对，到里边采访了一下。 哎，这里边有什么样的现在有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现在是一个美术馆，叫、其实就是南新仓一共保存了有9座仓鳌嘛，现在那个只有这一个是可以进去看的，其 其他呢、啊、都是可能里边有的也住着人，有的或者是空着，都是进不去的。 哦， 嗯， 就这个是对外开放的、 那个、 是吧？好，那我们来听一段张欣到艺术粮仓南新仓艺术粮仓的这一次探访啊。 我现在在大运河遗产点之一的南新仓，南新仓俗称是东门仓，是明清两代皇家粮仓之一。它是明代永乐七年，也就是1409年的时候，在元代的北太仓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南新仓现在保留着的仓鳌有9座，但是大部分呢是不能参观的，只有一个地方是艺术粮仓弘真书院可以对公众开放。我也采访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张涛。 在2015年我们过完春节要选地方的时候，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比如说798建筑美术馆啊、一号地，甚至在高碑店啊、甚至也在宋庄，我们都去选了。最后选来选去觉得还是这个地方合适。合适在哪呢？一个呢，就是它有600多年的一个沉淀，有600多年的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脉络，我非常清楚。再一个呢，就是南新仓这个地方呢，过去是一个皇家的一个储备粮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艺术方面，也期望将来会有更大的丰收啊或者收获。那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吻合的。 现在在艺术粮仓里面展出的是他们收藏的一些画家的作品，这是他们的一个常设展。关于粮仓和艺术品的结合，我也对张涛进行了采访。 因为我是一直在从事中国画、中国书法、中国篆刻和中国绘画的一些实弄的一些推广和传播。这个空间的它的这种格调，它的一个调性啊，特别符合我要想做的这些事情。 请您谈一谈这个它的保护，就是在这个建筑里能带给这个建筑什么？ 我认为每一个建筑，如果缺失人，缺失它里面内容的时候，它建筑真正其实就是一个躯壳。你如果说这个房子永远空在这的时候，其实对它的一个损坏和它的一个保护都是不利的。我一直建议，就是比如说老建筑里面，它应该有人的气息、人的足迹，或者这种空气的流动，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如果是仅仅是大家去在外面去拍照、视觉去看的话，我觉得建筑本身给人的这种激发的一些对它的思考是没有的。艺术品这一块呢，就是我一直在这做了几年的这种艺术展览。那么当代的也有，油画也有，传统画也有。曾经有几个会画技很厉害的一些高手都来以后，他说：“张涛，你知道你在全世界最牛的地方开画廊，你的美术馆和画廊，你的机构是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这个硬件条件。”那么我就给回复，我说：“那我争取把我的内容做的也跟他一样牛。” 在南新仓这里，现在是一个文化休闲街，既能领略运河文化的遗韵，又能享受现代生活的雅致。 好，张张，我们跟着张欣的脚步啊，在这个艺术粮仓里边转了一圈啊，同时听到这个工作人员对他的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所经营的这个艺术事业的一种热爱，还有他的一种艺术观念、一种理解啊，我觉得特别好哈、好像真的是能够像我们文化之门节目的这个片头一样，触摸一下古都的文脉哈、今天已经没有当年的这个粮仓的实际功用了，那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让他有一个新的文化上的享受啊？那张欣再跟我们说说，你现在到这个艺术粮仓是什么样的感觉？整体的感觉？ 对，大家其实从刚才那段录音可以听到，我这个中间串的那些词儿啊，都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南新仓里边这个室外的地方录的。像我跟这个张涛，我们两个的对话，我是在里边采访时候录的，特别不一样。就是在外边的时候，我就可以放出声音来说，但是在里面，我跟他那个对话声音是压得很低的。我觉得那也是在这个巨大的这个粮仓的这个古老房子里面，包括在很多美术作品面前，就是产生一种敬畏。就好像就要轻轻地说。 那这是今天的这种感受哈。 对， 今天我们说已经变成一个

哎，暂存在那个地方。 地方啊，所以那个也是叫黄埔场。但是今天我们主要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在张家湾啊，通州，现在通州区的这个张家湾镇这个地方啊，黄埔场村这个地方啊。好，那您怎么算找对地方了呢？您得找到一块碑。我们来听一听文杰在大运河遗迹现场的一段采访。 看这块石头哈，这里写了京杭大运河古道遗址，而这里在古代就已经是有存在了河流的，在秦朝的时候叫做古水，汉朝叫潞水，唐朝叫潞河，金代的天德三年，也就是在元朝之前啊，就已经成为了运河了，就经过了人工的开凿。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形成以后呢，叫做白河，雍正四年叫做北运河。元朝到明朝中期，这里是大运河北端张家湾码头的区域，有三个码头啊，木材、盐业和石头都是在这里进行转运，从水路开始走向陆路，运往三北地区。嗯， 石场那个遗址在，木场的遗址也找得到，盐场的遗址也找得到，但是说，由于清朝的嘉庆十三年，大运河改道以后，原来的大运河古河道平整土地就都给平上了。就形成了现在的土地或者村庄了。我们只是在村北保留了那么一段大运河古河道遗址。那个大运河古河道遗址，当时我小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鱼池，周围是苇塘，那是学大寨的时候改造成的鱼池。 嗯， 学大寨时候不是讲的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这个全面发展吗？就把它改造成鱼池，养了十几年，得有十七八年鱼吧。后来新村建上时候，咱北方气候不是特别干燥吗，就为了调节北方气候时，把那滩清水就把它保留下来了。也是周良老先生来，他说这滩清水保留得好，他说这就是大运河古河道的一段遗址。 对，是他的一个证据。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文杰哈、啊、到了这个黄埔场村的这个地方哈、啊、到这之后呢，你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开头不噜不噜的说了那么一段话，它实际上呢是他们大运河遗迹有一个石碑，那个石碑上刻的一些字我就给大家念出来了，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没有这个镜头、只能是给大家念出来、然后我那个采访对象呢是咱们黄埔场村的一个村支书老书记赵凤生、他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对咱们这个大运河遗迹还是比较了解的哈。 听得出来啊，这个村支书呢，老支书对自己是作为黄埔场村人啊是非常的自豪的啊、拍着胸脯跟你讲这里的历史遗迹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特别想这个跟孙老师聊一聊哈、因为这个我们私下里在说的时候啊，就是当年的这个黄埔场村可不是现在这样啊，当年那个是承担着重要的皇家的要运这木头，这个是特别壮观的这个场面啊。然后孙老师哎还给我们指出来一个我们稿子当中一个小小的谬误啊、我们说当年的这个朱棣啊，明成祖他呢把这个大臣分到这个四川什么江西湖广浙江山西，把这个珍贵木材采伐上之后就到这个黄埔场这儿码头来卸货。孙老师说这装船呢似乎是不太准确，那孙老师跟我们说说那当年这木头它是怎么个运法啊， 怎么样从南方运到北方。 嗯， 咱们不妨啊找一个当时的见证者， 哎， 直观的看到云木材的这么一个人、看他是怎么记载的。 哎，您说的有道理，那哪位名人是见证者呢？ 是这样，明代的后期啊，意大利的传教士有一位叫利玛窦， 哦，像大名鼎鼎啊， 大名鼎鼎，他曾经经过运河啊、三次到北京，他把他的所有见闻呢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利玛窦中国札记》。 嗯， 在其中呢就有沿途看到啊纤夫云木头的情景。 嗯， 他当时是这样写的，他看到啊几千名纤夫拖着艰难的步履，拖着长长的长蛇般的木筏，有的木筏呢竟长达两亿里，意大利的亿、就是意大利的 那个 里程， 里程啊， 一个亿里呢大约相当于咱们的五华里左右 啊、 两亿里左右、就将近十里地长， 十里地， 我天，这太长了， 所以呢、得要好多好多人，几千人才能纤夫啊、才能拖动它 啊。 他见到呢木筏是由一根根大梁扎成的， 后面还拖着其他木料。 嗯， 纤夫们有时一天要行走五六亿里。 嗯， 他们还看到呢，这些木料呢，采伐于四川的木料有的直径达到一米多，长二三十米，运送一趟要花费6万多两白银， 嚯， 平均每根大木和300多两，特别巨大的木材甚至每根达到3000两之多，可见非常的艰难，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 所以说这个过去这皇家一说兴土木啊，这都得经过几番的论证啊。因为这您这一动，这就是钱财，就是人员，是吧？那我就有一个事情不是很明白啊，问一下孙老师，那您说这木头它就这么在水上这么运，它不会发霉变质，是不是？ 感觉很珍贵木材。 对呀，又是珍贵木材。您这个从这个江西啊，好家伙，湖广、浙江那么远的地儿， 四川那么远的地儿， 那么远的地儿运过来，直接就在水上就这么拉呀啊。 说到这儿呢，皇家呢，他所选用的木材大部分都是非常珍贵的木材。 所以是更加保护吗？ 对，像铜糙、铁糙、岩木。鸡翅木、格木、花梨等等，这些木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密度大，第二它的纹理细腻，伸缩系数非常小，也就是说做成木构件以后会长久的不变形 啊。 再一个最大特点，耐腐蚀、耐虫蛀，比如像樟木，比如像檀木，它本身散发的香味，虫子就跑了，不去咬它。解放以后，在运河通州段呢，陆续出土了好多根这个皇家的那些木材。2005年还出土了两根，其中一根呢长10多米，是成一个方形啊，边长呢都在60厘米左右，长10几米，重达2吨多。 好家伙，这够大个儿， 2吨多，非常的重 啊， 对，说明密度很大。 对，经过专家这个鉴定呢，认为它就是革木。革命的革，革木 哦，这种啊，我还真头一回听说 啊。当时呢，就是因为啊，是用挖掘机从泥里面挖出来的，在那个破茬的地方，人们看到木材就有个新木头，没有什么区别 哦， 木质依然那么细腻，那么鲜亮，并没有发霉腐蚀的样子。另一根呢是鸡翅木，现在这两根木材呢，已经被通州文物部门妥善的保存起来了。 所以说那这么来看的话，说飘来的北京城是吧，这永乐年间修咱北京城好像还真不过分。那当时是说有3个码头是吧，在张家湾。 当时是这样，从元代开始大运河开通以后呢，大量的漕粮和物资就沿着运河运到了张家湾地区。这时候从元代开始，在张家湾地区就已经形成3个码头群了。第一个码头群呢是在现在的叫做北码头村，那个周围，当时这个运河啊是由村子的中间穿过， 嚯， 所以叫做呢，村子呢就被分成两半儿，这码头呢也分成了两部分，所以那时候的村子就叫东码头、 西码头， 再一个码头群呢，就是现在黄布厂附近。这个北码头村呢是漕粮的卸货区，现在的黄布厂那个地方是皇家各类物资的卸货区，而南边的现在的张家湾镇村，过去叫做长店，是商品集散地，商运码头和客运码头。 围绕着我们这个运河，皇家木头的这种运输，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的生态系统。那说到这个木头啊，除了有我们这个看到这些遗迹，在黄木厂那儿呢，文杰还发现了一块活的木头。 你看这个大块又长得多好 哟，这个真是好粗啊，这得有几人粗啊？ 这应该是3人围，应该能围过的。大家都称它神树或者树神，是一棵那个子母树。02年，就是那年，突县地区下大风暴雨，而且刮飓风，把西南这棵大树子大树杈子给撅了。撅了以后，后来我们就想创造一奇迹嘛。第二天就赶紧找吊车，把这个杈子还原，然后终于使这个铁箍把它箍起来，没救回来。你看后来第二年吧，就从底又长出一棵新的这个紫树来。原来这棵树枝，这棵树杈没倒的时候， 这棵树就是圆圆乎乎的，像一把打开的大雨伞。 嗯。 后来它倒了以后，这棵树就失去了这个雨伞的那个形状。 嗯。 但是站在东北和西南看呢，它形成一个打开的大折扇一样。这两年它又恢复了原形。原来这棵大槐树，除去尖上还有点青枝绿叶，就基本上要干死了。后来在新村建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棵树，把它周围就把土先填上。填了一米二深，把原来裸落的那些个树根都给盖上了，这样对于它吸收水分啊，吸收营养都有好处。另外我们使这个汉白玉石兰就把它围起来了，所以一个这作为一个景区，另外一个呢就让它去保护它。2015年我们为这棵大槐树请北京的那些个园林公司为大槐树来输液了的，还从输液以后这几年也是越长越茂盛，好多老太太给自己家的孙女儿啊或者孙子呀认干妈，都来认这棵大槐树当干妈 啊，认树为干亲。在古树的旁边啊，有一块大石头，上写着黄木场古槐。接下来的介绍是这株国槐位于明代朝廷所设黄木场的东南角外，胸径是1.6米，铁干遒劲，铜枝伏地为特色景观。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至嘉靖七年，也就是1528年，这100来年，北京皇家建筑所用的珍贵木材会沿着大运河到这里来存储。管理的官员呢，就在牧场的周围种植槐树，到现在呢，仅于此株，是建设北京的历史见证。 有的专家说这古槐的年龄啊，不是这个600多年，更早，说是900多年哈。 因为他说是据那个科学证据嘛，说园林专家一看一测这个年龄树龄，说哎不对，不是600多年。 嗯，那今天问问孙老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他真是900岁的话，那他什么时候这棵树在这种下的？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有这种可能性的。 哦， 这与他张家湾这个地区的发展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张家湾地区啊，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多河汇聚的地方。在郭守敬开凿通惠河到达这个张家湾以前，这里就是白河、萧台后河和凉水河汇聚的地方。 嗯， 当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达以后呢，又成了泗水汇聚的地方。 嗯， 历史上这里的水运活动呢，也很早就开展起来了。比如像东汉末年，曹操开凿这平裸渠，连通这个白河，通过白河的故道司沟来向北运输粮草，支持北征乌桓的军事行动，也是经过张家湾地区。 哦， 不过那时候啊，还没有张家湾这个地名。 地名啊，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地区就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沼泽区。 哦， 我之所以这么说呢，也有一点根据。 嗯， 就是在500年以后，在郦道元写《水经注》的时候，那个时候白河进入潞县，就是通州城的前身，三点水一个潞。 嗯，就现在的潞河中学的潞。 哎，对对对，潞县叫做入潞乱流，通得潞河之称，没有固定的河道。辽代还在这里演练军队。 嗯 嗯， 所有这些活动呢，都要有粮草支持。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张家湾地区就已经有这个码头了。 嗯， 哎， 嗯， 有了码头，当时有一些平民在那活动也就不习惯 了。嗯，也是很正常啊。 嗯， 所以说这棵古槐， 对， 还真的有可能就是900多岁，是吧？ 这个园林专家说是900多岁，然后咱们从历史上也能找到根据哈。 嗯，好，那我们刚才一直聚焦的是这个黄木场村的这些 木 啊，有这个木材，也有这个活的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木场村的另外一种历史遗迹，这就是大石头啊，有很多的历史遗石。哎，这些石头又是哪儿来的，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再来听听文杰在现场的采访。 曹云巨石呢，是98年在新增建设中从地平线5米以下挖出来的。干干的挖掘机给我打电话，书记，这儿出问题了，说您过来吧。我电话里我就问出什么问题了，他说挖着很硬很硬的东西了。我说你赶紧停下来，然后我们就赶紧就骑着摩托车就都跑来了。到这儿我说把这个挖掘机往边上靠，然后赶紧调工人实体验挖，一挖是大块的石头。我说挖掘机从现在开始不能干活了。我说我要调人来把这些石头挖出来，然后就挖掘机就配合着那些工人 一点点把这40多块石头清出来。后来请南文物局那个周连旺老先生来，他说这就是当初建皇宫建皇陵就是用的就是这个石头。那个他的名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花斑石，一个是红丝竹叶文家石，但是周连老先生倾向于叫红丝竹叶文家石。这红丝竹叶文家石怎么来的？你看它这个石头的纹路啊，就是你细看就跟那竹叶似的。 哦，是一层一层的。 它和这个竹叶这个形状是一样的。所以是它叫红丝竹叶文家石。后来据这个周连老爷子讲嘛，他说这可以称是咱们华北地区的第一巨石。 听这个赵书记说，当年挖这石头也挺不容易哈，吓一跳哈，这么大的石头。想问一下孙老师，这个既然这些石头也都是精心挑选的嘛，而且也要用于这个皇宫的建设，那为什么它会在这个地方它会能够遗留下来呢？文杰的稿子当中说有两种 说法， 猜测是吧？ 嗯， 一种说它是剩下的啊，还有一种说是对，说是有点问题啊。您倾向于是哪一种可能性呢？ 我是这样想，过去的所有的劳作，都是用手工，没有现在的大型基建 啊， 所以呢，当有大的自然灾害来了以后呢，往往人们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比如像这个，像刚才说的这46块大石头，我认为就是啊，在洪水，尤其是不是一次洪水，多次洪水连续袭来，携带大量泥沙，把这些石头都淹没了的时候，没有大型基建，人们就没办法把它再起到平垫上进行加工了。就沉在那里了， 没办法了，弄不出来了。 因为据《明史》记载啊， 嗯， 从明嘉靖16年到万历29年，也就是1537到1601这60多年间呀，北京地区发生大的洪水有7-8次之多。 哦， 这些巨石可能就是在某一次的洪水当中，被这洪水所裹挟的大量泥沙，淤没了。当时呢，人们没有像现在挖掘机、起重机这么大的提升工具，没办法把它从那些泥淖里面提出来。慢慢的就放在那里了。 那除了这个石头是被埋藏在这个地下了，其实我们说在黄木场村还出土了很多瓷片呀，还有一些稀有金属，是吧？这个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出土的瓷片这个很多，当时在好像在北京收藏界还掀起了不小的影响。 是吧？ 很多人到那去找瓷片。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北京二外语学院一位老师到那儿租了一个民房，专门自己捡也收。收了很多的瓷片。他把这些瓷片经过挑选，用了几年时间整理出了一些成型的一些瓷器，最后出了一本书，叫做《张家湾瓷录》。 京杭大运河绵延1797公里，曾是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它沟通了经济和文化，象征着富足通达。打开文化之门，为您述说京杭大运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出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为您播出第11集，带您走进大运河人物忽必烈。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演艺群英会。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失去也不声不响，